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央华戏剧制作、赖声川执导的话剧《如梦之梦》今晚登台保利圈。本轮演出除胡歌、许晴、谭卓等原阵容之外，演员翟天临和孙坚将以剧组特别邀请的身份加盟接力金世杰，分别出演伯爵和王先生一角。话剧《他弥留之际》今晚登台仁义实验剧场，这是演员王班的导演处女作，由王班、龚丽君、夏丽妍、白慧这四位曾经在名剧《雷雨》当中担任主角的黄金搭档主演。来自以色列的戏剧《冬季的葬礼》今晚登台北京喜剧院，这是大名鼎鼎的汉诺赫·列文的作品，剧中把一场最后的告别写得鸡飞狗跳，让你不由得笑出声来，但笑过之后却陷入深深的沉默，属于说个笑话让你哭的那种。由冯宪珍领衔主演的话剧《丽南山的美人》今晚继续在鼓楼西剧场上演，这是爱尔兰剧作家导演马丁·麦克多纳早年的成名作，讲述了爱尔兰小镇上40岁的单身女人和蛮横不讲理的母亲的故事，展现了爱尔兰一个畸形扭曲的家庭的悲剧。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兰花花》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兰花花通过小人物的生动群像，透视出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已久的封建礼教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冲突。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影片《照相师》正在上映，这是张维执导的第7部电影，也是关于深圳题材的第4部电影。影片将镜头对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特区，讲述了平凡人物的不凡奋斗历程，通过照相师蔡祥仁一家三代人在家庭事业上做出的抉择，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电影《叶问外传》张天志今天上映，这是由袁和平执导的动作电影，张晋、戴夫·巴蒂斯塔、柳岩领衔主演，杨紫琼、托尼贾特别演出，讲述了咏春传人张天志在惜败叶问之后如何走出内心阴霾，用传统功夫抗击外伤毒贩，重焕咏春精神的传奇故事。筷子兄弟成员肖央自编自导自演的贺岁喜剧《天气预报》今天在全国公映，肖央这次不仅请来了岳云鹏、小沈阳、常远、王小利、叶一鹤等众多喜剧演员，还请到了杜鹃和自己搭戏。影片讲述自称自杀干预大师的心理医生马乐的一段爆笑奇幻又紧张刺激的旅程。奇幻武侠电影《武林怪兽》今天公映，影片由古天乐、陈学冬、包贝尔、郭碧婷、王太利、周冬雨、吴越、潘斌龙、孔连顺、方中信等人出演。片中的古装世界里，大家发现了一只小怪兽，然后都想去抢，看起来有点像另一部捉妖记。漫威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今天上映，蜘蛛侠算是漫威宇宙当中人气最高、最为观众所熟知的超级英雄之一。其实蜘蛛侠不止一个，平行宇宙当中存在着风格迥异的许多蜘蛛侠。这部新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就会让6位来自不同宇宙的蜘蛛侠并肩作战，携手拯救世界，这也是蜘蛛侠们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同框。

秀自己的英语水平。 没有，上头问廉颇老矣嘛。 啊，饭他不是 那饭，人家是吃的那个饭、啊。 您写的是汉语拼音呢，还是英语单词？ 我不会写那字儿，写了一拼音了、 啊。你要是说，是吧？拼音的话，那就是这蜘蛛侠平行宇宙能吃不能吃？ 吃不能吃？ 啊、对， 就是 是不是饭量有多大、啊？ 引申意思就是，蜘蛛侠其实拍了这么多次、 嗯， 拍的蜘蛛侠都拍老了， 对， 还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人家真正英语那个饭呢，人是FU 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您说的是另外一单词、 啊、哦， 我们这个饭呢是粉丝 fans 的那个饭的单数， 是这意思啊？ 哦、就大家还能不能粉他呢？ 就是能不能喜欢他？ 对， 哦，我以为他能不能好，就比如票房特别高， 啊、 哎，这口碑特别好。 哎，季彤老师说的这也是另一层意思。 哎，对啊、哦、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各种理解的角度啊、 嗯、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到蜘蛛侠平行宇宙、 嗯、 因为不说他都不行了，不说他他都烦死你了啊、 哎、 因为这个刚才有朋友说是朋友圈嘛， 哎，其实 这两天说这个事儿的人特别多， 前两天我也跟帆哥在说这个事儿哈，就是你今天用的标题其实挺让我就是有感触的， 怎么了呢、 啊，这个你这尚能饭否肯定是从这个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典故来的、 嗯、 对吧、 嗯、 哎，廉颇老了他还能不能打仗呢、 嗯、 哎，赵王派使者去廉颇那儿啊，廉颇为了表示自己老当益壮、 嗯、 怎么着呢，哎，用一斗米煮饭然后吃了 吃了好 吃完了，穿上盔甲拿着武器说你看我还能打仗、 嗯、 但是这个使者本身他是反对启用廉颇的，是那一头的，回去以后呢 是反方， 哎，跟赵王去汇报去了， 说假话了， 哎，这个赵王问廉颇尚能饭否，嗯，能，一饭一斗米、 嗯、 十斗米、 嗯、 啊，哎呦，赵王说那不错呀、 嗯、 这么大岁数还能吃那么多、 嗯、 肯定有力气呀、 嗯、 这个然后这使者给着不了一句、 嗯、 一饭三以屎，说廉颇老先生吃这一顿饭呀上 了 三回厕所，哎呀，一看这身体不行， 这肯定不行， 所以算了吧、哎、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起这后半句，因为它是有后半句的啊、 嗯、 这个后半句就有点担忧，就是他行不行？ 对， 这么说，季彤老师 啊， 对蜘蛛侠还是挺有感情的，他有一种担忧。 对，我怀疑，就是因为他是纯的那个动画片， 嗯， 哎，刚才那个咱们听众也说了，他是最好看的动画片， 世界上最好看动画片。 但是 这句啊， 但是只有喜欢看动画片的人才这么认为啊， 嗯， 那可能你到我们这个年纪以后，就会觉得、 嗯， 哎，我都多大了，我还看动画片儿？ 哦，这形式不太吸引你。 季彤这句话其实说我呢、嗯、啊，你不是这样，你动画片看的比我多、 就是可能我这尤其是到我这个年纪哈、啊 嗯、 这个群体、 嗯、 应该会有一些担忧吧， 嗯， 对， 可以 这就是我们标题今天季彤给了一个引申的意义啊，就是说这部片子究竟在中国能不能够再续写蜘蛛侠以及漫威的辉煌， 哎，对， 最近这几年还真是这样，贺林上次我们说到这个漫威说到 DC 的时候都已经提到了，包括女孩子对这个超级英雄电影还是特别特别热衷的、 嗯、对对对， 这个片子它好看啊， 它有系列感，然后你前后你能连起来， 但是你别忘了你说的都是那些真人演的呀、嗯、 对 对吧， 那我是没有挑是真人电影还是动画片的、 哦、 因为我觉得大家是不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呢，就是为什么动画片一定是给小孩看的呢、 啊、我跟你说、哦、咱们跟贺林之间啊、 哎、 有一个叫次元壁， 哎， 我以为说有一个代沟， 他在次元那边，咱们在次元这边， 人家是二次元、 哎、那我还是三次元， 哦，我是个平面的是吗？ 一般来说他们说打破次元壁嘛、 哎哎、 打破次元壁就是说，哎，这两边的人啊都能看、 嗯、 究竟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首先我还是要问看过的朋友们， 对， 因为昨天晚上开始到这会儿已经有几千万的票房了、 嗯、对，有不少人看了， 咱们身边肯定有人看了， 嗯， 看了你别藏着掖着呀，是吧、 嗯、 你就跟我们说说你看到的感受，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动画片， 看看你能不能打动我今天晚上买票去看去。 好，我们说到这里先来感受一下，刚才说到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这是刚刚今天上映的一部来自索尼和漫威联合制作的啊，这么一部动画巨制，来听一听蜘蛛侠平行宇宙到底是怎么个平行法。 Spider-Man, this was never your city. Dimension opening now. It's mine. Let me guess, out of nowhere you all got sucked out of your own dimension. What's up, Danger? You messed up big time, kid. Buckle up, guys. I can't do this yet!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best way to learn is under intense life-threatening pressure. You're not stopping this. Not today! Well, that doesn't look promising. My name is Peter Porker. If we don't work together, come on, none of us will have a home to go home to. Let's go. 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Can Spider-Man turn invisible? What's that? 刚才多次在里面听到了很多对蜘蛛侠有印象的影迷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就是彼得·帕克。彼得·帕克，而彼得·帕克呢，是我们都知道的蜘蛛侠的名字。 对对。 可是，在这个新的蜘蛛侠平行宇宙这个动画片里边，他只是其中一员。 对。 好几只，好几只， 好几只，好几只蛛， 好几只蜘蛛， 好几只。 哎，这里面还真的有蜘蛛呢， 是吧？ 就是他是动物世界的蜘蛛侠，然后他是一个猪脑的，然后穿着蜘蛛侠的衣服。我就在想，动物世界的蜘蛛侠难道不应该就是一只蜘蛛吗？ 你的意思是小猪佩奇穿上一个这个？ 真的。 八角的衣服， 我看那个人物介绍就是好奇怪呀、啊！动物世界的蜘蛛侠是蜘蛛， 猪 啊！ 哎，这是 你看， 哎，这还迎着咱们农历的猪年的到来啊！ 不是， 哎， 不是， 还贺岁了。 这你那他是为了刻意迎合中国观众吗？对吧？ 就是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 对，因为在那个英语里边，那个， 他不是那么， 他跟 他并没有像汉语这样有歧义， 没有谐音，没有谐音的， 对啊， 就非常巧妙，反正放到那个汉语语境里面来说， 就是他这个好几个蜘蛛侠，这也算是巅峰会吧，是吧？然后 天哪， 这个什么概念呢？ 也是几只猪， 几个蜘蛛 侠，我不是啊。 哎，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叫平行宇宙呢？就是这些蜘蛛侠都是从不同的宇宙， 哎，对对对，它有个平行宇宙概念 来的，然后汇集到某一个宇宙当中吧，就是这个主人公所在的那个宇宙， 没错。 哎，这个彼得帕克是怎么来的？但是那几个是怎么来的？是空间出现裂缝就掉进来的，还是 这得看电影， 穿越了虫洞啊，怎么着的？这个是吧？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他设定的这个主人公是一个普通高中生，而且是一个黑人小孩。 哎，这当初彼得帕克也是，对吧？ 不是黑人小孩， 荷兰弟也是高中生。 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对他设置了一个主人公叫迈尔斯·莫拉莱斯，是一高中生啊，同样也是高中生，但是他的一个身份不太一样，你看他的肤色不太一样。然后呢，他呢就遇到了彼得·帕克从另一个宇宙来了， 六幺六就掉下 来 了。 来了以后，六幺六宇宙是吧？这是漫威的一些术语 啊， 对 对，漫威宇宙是一个概念， 对， 它分好多编号， 好多编号。 哎， 上咱们俩记了半天，白记了。 这我是现做的功课，我也不是一直都知道的。 真的是六幺六，不是从六六六来的吗？ 双击六六六是吗？ 蜘蛛侠， 您是从六六 落下来上，然后我一喊双击六六六， 这个彼得·帕克就教这个主人公这小孩啊，教他蜘蛛侠的技能 啊，教他那个从手里的怎么 吐丝 啊， 吐丝。 问题是这孩子没被蜘蛛咬过，难道他被蜘蛛侠咬了吗？ 哎，这事儿我们就得琢磨一下了。真没看电影还真不知道。刚才有朋友就说每一个应该都是被咬了以后才 都被咬了 特异功能啊。 就在平行宇宙里边也有那么多蜘蛛，就是准备找一人咬啊。 那么多蜘蛛 啊，是这个小黑猪啊，就是这个黑人小孩这个蜘蛛侠，不好意思，我老说这只。 今天都是十二生肖。 哎， 这位蜘蛛侠，他就是被一只放射性蜘蛛咬伤了，他是被咬了。 哎，哦，也被咬了。 然后说这个后来来了多少只蜘蛛？刚才那个赫林给 多少？ 说了个数字，几只？ 总共是六只， 六只， 这里头一共 六 只，六 只 加上彼得·帕克， 有什么？还有女蜘蛛侠， 哎， 还有什么？ 蜘蛛侠的表妹， 暗影蜘蛛侠， 嚯 啊，还有那个叫蜘蛛，那个你刚才特别说那个猪， 就是、一只 猪 侠， 小猪的猪啊，蜘蛛侠， 那不是猪猪侠吗？有一个片子，那个动画片叫猪猪侠， 那好像不是漫威的吧？那个六个蜘蛛侠同框。所以这回他好像人多力量大了， 好吧，连那大舌头什么的，连这个说不清楚话都算一块儿了啊！哎呀， 哎，你就说这个电影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嗯， 我们说漫威拍了这么多电影的，每一部都票房特别好嘛，全球票房都收获很好。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真人电影， 嗯， 对吧？刚才季彤一直在说这真人电影啊，它的市场的受众啊。范围更广 一些， 但是真人电影的这个来源都是他的， 又是漫威的漫画， 哎， 对， 都是先有漫画，然后才有的这个电影的人物。 但是我们要这么讲，其实啊，一开始并没有真人电影出现， 哎，对， 一开始漫画被怎么样都编成动画片了。 对， 其实美国观众很多孩子们是看着动画片长大的， 是， 就是漫威的动画片，就是包括 DC 蜘蛛侠啊，不是 DC 的这个超人和蝙蝠侠也都是动画片、很多动画片。 对， 一开始真人电影达不到这个效果， 是 没有这样的特技， 没有 CG。 你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啊，我们曾经有看过一个视频啊，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在大概七十年代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左右、他们也拍了一批漫威的这个 真人 也电影、 那不能看了。 但是啊，这真的是这个是吧？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 所以我们说。一开始啊，这个、漫画到动画、这应该是一个很非常容易的、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因为用动画来表现那些这个什么飞呀、什么那些特效的， 你可以画出来， 它比较容易。 但是真人电影出现之后，你发现市场就要利益最大化嘛。 对， 那么这真人电影当然它会吸引更多的受众，赚的钱更多。 是的。 今天我们再看这些真人电影赚钱的时候，突然之间漫威跟这个索尼联手来了一个蜘蛛侠平行宇宙， 又 来了一个动画片， 又把动画翻回来。 而且这个动画片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它还是在中国上映刚刚一天啊，不到一天、但是在北美那边提前了一周嘛。 对， 那么在北美那边已经有多大的反应了，你们听听啊。 听说上映第一天就是， 我的天 哪，差不多三四千万， 首周末是3540万美元。 哎，对， 这个非常不得了， 差不多将近一个亿的人民币。 然后他那个今年他入围的这个奖项特别多，他首先入围了这个奥斯卡的91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的那个选单，然后接下来呢还被这个纽约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等等等等15个奖项都评为最佳动画。 是，我先道个歉，刚才我算错了，是两个亿， 两个亿是吧？ 数学太差。 没事，我们俩差到就没听出来。 对，你们俩居然。还有反驳我， 他刚才说什么了？ 你说你不是说3500多万美金吗？我这大概合了一下，这人民币、 不用我们说，听众的耳朵是雪亮的， 雪亮的， 雪亮。 那个《华尔街日报》就是媒体评价、说它是史上最好看的蜘蛛侠电影。 哎 哎，那你让原来那些蜘蛛侠电影的脸往哪儿搁？ 对、 是吧？ 都死去吧！ 《滚石》杂志把它评为是2018年度20佳影片。 哎， 那我的老天爷，这光这些荣誉，我就说，真的就是这么好吗？所以。刚才季彤在讲嘛，说这个动画片它在中国市场也能有北美这么好的反响， 所以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去看一看？ 你看， 人家都说到这份上了， 有人动摇了， 这不爱看动画片的你们。 对， 我去看 啊！ 你说， 就是、 你提这个问题， 我们 做一个引申。 嗯， 今年以来，或者这么讲，这几年以来，其实有很多北美大热的动画电影在北美市场很受欢迎。 嗯， 可是到了中国内地市场。 哎， 并没有那么好。 昨天咱们是前天还说到绿毛怪， 绿毛怪吗？是。 我们一会儿会展开来讲。 嗯。 但是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北美那么好的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 嗯， 我们说它在这个中国内地会不会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动画版的小蜘蛛会不会水土不服？ 哎，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问题。 好的。 我们来问一问影迷朋友们哈，就是这个蜘蛛侠又来了，它尚能犯否？ 是。哎，我记得你们曾几何时这个有一个辩论的这种形式哈，就是正方与反方。 哎， 反正我这观点已经亮出来了，我应该算反方吧。 你是怀疑的吗？ 不能 是怀疑态度的啊。 好，听听各位是怎么讲啊？刚才一直没解释，现在大家听到这个音乐，很怀旧的。你们猜猜多少年前的音乐？哎呀，这个音乐说起来有年头了。 这应该是老蜘蛛侠 第一版， 第一版， 2002年。 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就可以就是脑子里的画面就是这个彼得帕克在这个街道上空，然后那个拽着那蜘蛛丝飞来飞去的。 来，我这个老影迷问问你们二位年轻的影迷， 哎、 谁演的这一版蜘蛛侠？ 什么什么奎尔？什么、 哎、 对对 对 对，说出来。 马奎尔， 托比马奎 尔。 托比马奎尔这个人还是挺可爱的、 嗯、 我是尤其喜欢这一版，就是老版的蜘蛛侠。可是后来那个经过赵亮无数次的纠正我，他就喜欢那个超凡、 啊、因为他 各有所爱嘛。 再到后来他这人容易变、 嗯、 他再到后来啊，那个蜘蛛侠那个叫英雄归来啊、嗯、他又喜欢那个荷兰弟了、 哎、 你知道吗？所以这不一样。各位，我们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看过的朋友千万不要啊吝惜你的那个评价。 没错，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蜘蛛侠的平行宇宙这部动画电影，动画版的蜘蛛侠能不能够在中国继续续写它的辉煌。说到这里呢，其实刚才我们在一直在怀旧嘛，说到蜘蛛侠的这个2002年的那一版，还有一版啊，我也希望二位能够跟我一块来分享一下。你们听听这个音乐、 嗯、 这就更老了，我不说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这个音乐的出处在哪里。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莲花池东路的东向西方向，复兴路军事博物馆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还有白云路北向南的方向。以上提到的这三个路段呢，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欢迎季彤。 大家好，我是季彤。 巅峰会，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巅峰人物叫做蜘蛛侠。刚才在上半时段我们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都是在第一部里面。 对， 那是2002年，2002年开始的这个三部曲啊，蜘蛛侠的三部，都是托比·马奎尔的 老蜘蛛侠。 那个老蜘蛛侠那个音乐是很经典，但是到了这个后来，我们发现。弄着弄着他们又拍了一个蜘蛛侠的好像是要拍三部曲，拍了两部是吧，那个叫 超凡蜘蛛侠。 其实这个蜘蛛侠的这个作品应该是很早很早就有各种版本的蜘蛛侠，就你说到的这个2002到2007的就是这几版吧，它已经是就是又在拍的了。 但是算是咱们看到的，就是在 咱们看 某一个时间点之后啊， 实际对， 就是这个真人电影啊，拍超级英雄系列，它应该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部。 实际上，在1967年到1970年之间，就有蜘蛛侠的这个作品。哎，后来呢？1978年， 但是您说的是动画版还是真人版？ 这个应该也是动画版。 动画版。 后来又出了一个神奇的蜘蛛侠。神奇的蜘蛛侠。然后在1981年到1982年呢，又出了一个蜘蛛侠。然后之后1981年到1986年之间出了蜘蛛侠和他的神奇的朋友们， 这怎么像是原来演唱会帕瓦罗蒂 的？对。然后1994到1998又有蜘蛛侠。超级蜘蛛侠是1999到2005年期间出现的，因为他不断的在被索尼 对， 在 因为索尼拿到了他的这个版权， 对，他不光是动，也不管是真人的还是动画的，他不断的在。 但是咱们说有影响力的是什么？2002年， 那肯定还是 托比马奎尔。 对对对， 这个动不是这个动画，这个三部曲拍完之后，就是突然出现了，就是。你知道在后来我们看到超凡蜘蛛侠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也很惊讶， 怎么又翻 回去， 为什么要再拍一遍， 哎，就是怎么来回来去的拍呀， 这个为什么要再拍一遍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刚才我跟季彤和贺林孩子讲，我说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拍这个就是02、04、07，这些拍法呢是按照这个漫威跟索尼的协议，如果索尼五年之内没有再拍蜘蛛侠电影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版权啊，漫威就收回去了。 哎呀，我觉得漫威这个就是蜘蛛侠的这个叫什么呀？当初是忍痛割爱， 对，他好几次都是这样。 对，也网上也有好多朋友感叹说，哎呀，说漫威是不是后悔了，还是怎么着的？ 家里条件不好，孩子养不活了。 对，当初说如果不把他送出去的话，可能漫威就不存在。 哎，是是是。 所以我那个话没讲完啊，我就说，如果在五年之内，没有再拍蜘蛛侠， 是 漫威就收回蜘蛛侠的这个版权。所以索尼不得已， 哎， 赶紧又拍了超凡蜘蛛侠。 你五年之内不给我们家孩子换新衣服，我就把孩子领回来。 两个时间点，07年最后一部那个托比马奎尔的蜘蛛侠， 对对对， 12年。超凡蜘蛛侠开始，刚好五年， 就是，差不多他这整着快到最后期限的时候，咱们来一个吧， 积分要清零了， 是 赶紧再用一回。 所以大家就感觉超凡蜘蛛侠可能觉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么一个， 像完任务似的这种感觉。 哎，对对， 你们对超凡蜘蛛侠还有印象吗？ 印象不是很深刻，就是老是恍惚觉得是就跟原来一样。 毒液是这里头出现的吗？ 毒液恰恰是在第一版的蜘蛛侠的第三 部。我就是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都像我一样，我要不是说做节目，我去专门的把这个事儿捋一遍，我以前真的是觉得蜘蛛侠怎么这么乱呢？ 因为你们只看脸， 连名都没记得，反正就是看到这脸，我知道哦，他演过蜘蛛侠，还真的是这样。 哎， 但是刚才我们说啊，这超凡蜘蛛侠虽然从他的影响力好像是不如第一次的就是那三部啊，托比马奎尔三部。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音乐部分，你知道现在大家听到的音乐是超凡蜘蛛侠里面的音乐，你知道是谁做的音乐吗？这是非常知名的这个电影音乐的配乐大师汉斯季默的配乐。甚至我还发现在超凡蜘蛛侠的第一和第二部当中有不同的人给他配乐，你来听这音乐。这个音乐更不得了，这个音乐是詹姆斯·霍纳， 是吧？ 这又是一个电影配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你激动什么呀？你有什么新鲜的？你不知道索尼是干什么的吗？我跟你说，蜘蛛侠如果一直都在漫威手里，不一定会出现这么好的配乐。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时候你把他送出去啊，不见得就完全是坏事儿。你知道，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有可能是好事儿， 在人家长挺好。 哎，对，人家离，是吧？ 您在讲狸猫换太子？ 嗨，哎，不是，就是你得看你送给谁，对吧？ 所以今天说到这个蜘蛛侠，确实这个里面有好多故事啊。拍了这么多次的蜘蛛侠，居然有一个蜘蛛侠的平行宇宙这么一部动画片， 对， 在北美如此之火，那么在中国它会不会像其他的迪士尼的动画电影一样，在这两年水土不服，会不会啊，在中国依旧像北美那么的火热？ 哎， 这是刚才季彤已经亮明他的观点了，他说他是怀疑的。 对，为什么怀疑哈？第一就是这个动画片这个事儿啊，有一个比如说年龄的一种怎么说一种隔阂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几位啊，除了这个托比·马奎尔，这不是就是除了这个彼得·帕克以外。其他这几位中国观众还真不老的熟 的，没什么知名度是吧？ 那除非你是漫威的漫画迷，哎，这个你特别这个追这个，你可能会大概都知道。但是，一般电影观众来讲，我觉得可能对这几位都不熟悉。 你指的里面的人物？ 哎，对，里边人物不是六位吗？除了最新出来的这一位是主人公。然后这个彼得·帕克，这是老牌蜘蛛侠。然后那几位，大家都不太熟悉， 对，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不太了解， 对对对，所以能不能接受他们，这 是从这个人物上来讲， 对， 而从这个制作方，我们看到他们现在这个就是对于画面的这个评论啊，制作方的这个解释，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一些创新的概念，他们说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呢，这算是一个创新和探索嘛。首先说它的画面制作部分，他们说是每一帧画面都是主创团队啊，花了另外一番功夫的。他们在 每一个 CG 框架上又额外加一层手绘的画面， 哦， 这不一样了啊！原来我们知道，现在你做 CG 就是 CG 了， 对， 然后你如果是手绘就是手绘了， 对， 它结合的，就是麻烦更多了一层， 哎， 然后从而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叫全新的感官体验。我看到有人在说这样的话，说，他们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发现跟其他动画片不同， 嗯， 他们看出了一种 3D 漫画感。 嗨，是这样啊，就这种就是把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嗯， 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大获成功啊，大家喜欢的不得了， 嗯， 太棒了，就是又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还有一种叫大祸临头， 哎，就是呼伦不类啊，你既没把 CG 做到极致，也没把手绘做到极致，两个结合以后产生了一个四不像的 东西。但是咱们不要推测，咱们这么讲啊，就是索尼现在在这个方面就跟漫威一样，他这个动画在这方面做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就是他技术性也很厉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想，我们看到一个资料说，它这个制作的技术啊，要比那个原来我们看到的普通动画片制作啊，每一帧画面，你知道它多花多长时间吗？四倍的时间，每一帧多花四倍时间。所以这个，他，你想啊，就是这个专家，他也不是他肯定他想明白这事儿了， 嗯， 他一定不是说他头脑发热他做这个事儿， 哎， 就是说他们其实还是很有诚意的，但是呢，会不会出力不讨好，就还要看大家进电影院去评价一下。去检验一下，真的是。 对，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说，就是因为他不是说这个东西也不是他完全他的创造啊， 嗯。 假如说你说要是说 CG 效果，你要说达到极致的话，那最终幻想在前面摆着呢，你看看你能不能。 可是最终幻想有一点什么啊，就是既像真人又不像真人那种感觉。 哎，他就是在一步一步的进步嘛。 但是你发现这个，我们看到那个这次蜘蛛侠平行宇宙的预告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做的什么呢？刚才有一个词儿，其实你们没注意听，叫 3D 漫画，不叫 3D 动画啊。 哎，对对对， 漫画。他就是说他越来越回归原来那个漫画里边那个感觉。 对，他是要营造像上世纪60年代就是复古美漫的那种画面感， 嗯， 就像漫画书的那种质感，但实际上是动起来动态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还有一大批其他这个漫画的迷们可能对美漫不感兴趣。 对对，很多看漫画的人其实是非常挑画风的， 对， 我就认准这个画风，我喜欢，其他的我可能不会看。 话说回来，是不是这个像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不管是漫威也好 DC 也好，咱们还没有在中国大荧幕上看到过他们的动画作品？ 嗯，我反正 应该没有印象吧。 印象不多， 最多我们看到过蝙蝠侠的什么呢，乐高大电影，是吧？ 这是你童年的回忆吧。 不是，就这几年啊。 对对， 就是这个乐高电影它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对对， 是啊。哎，这个蜘蛛侠平行宇宙它的那个制作团队里面也有，就是制作过参与过制作乐高大电影。 哦， 嗯 哦。所以刚才你看，我们说这个蜘蛛侠，他这个像忙里偷闲，刚才跟我们说，他说这个故事并不新鲜啊。 对呀， 他觉得可能审美疲劳，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因为故事已经编不出什么新鲜的。 但是我们把故事放在一边来， 嗯， 来，我们来看看这几年当中这些动画片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遭遇待遇。其实有很多动画片， 嗯， 你比如说我举两个成功例子啊， 啊， 其中一个最成功的就是《疯狂动物城》。 哎， 《疯狂动物城》，你知道成功到什么地步？ 啊， 就是北美那边好啊，这边比那边还好。 啊，我觉得也挺邪性的。 哎，当时那个 你们不爱看，我确实挺爱看的。 一个叫妮可，一个叫什么来着？ 啊， 就是 那个兔子是吧？ 一个兔子一狐狸， 对吧？ 忘记那兔子叫什么。 兔子和狼， 兔子和狐狸。 啊，兔子和狐狸。 这个2016年的迪士尼的作品嘛， 嗯， 当时在全世界大概是超过10亿美金，他们说是10亿美金的这个动画片嘛， 哎， 北美的票房应该是3亿多美金，结果到了中国这边， 嗯， 上映结束的时候，中国内地一共，得到的票房是15个多亿人民币， 哎， 15亿人民币啊， 那也得和2亿多美金了， 啊啊，非常厉害啊！ 这个北美才3亿多， 对，光这边就是弄了2亿多，然后还有一部就是我们要说到那个迪士尼的《海底总动员》第二部 啊，哦， 因为《海底总动员》第一部应该比较早了， 对， 咱们就不用提它了。 哎，其实第一部我倒看了， 第一部其实更成功 了，第二部反而我没看。 第二部你看了吗？贺林看了吗？ 我分不清第几部，就是那个小丑与尼莫， 那就是第一部。 就是， 年轻人总是分不清。 对啊，对啊，就没有记。 因为他们就是轮到他们看的时候， 接触的时候， 就是一部也有， 基本上系列已经产生了。 我是会比较就是对某个角色他特别吸引我，我就记住他了。但是 我给你提示一下，就是他那个小鱼迷路了， 那去找家人是吧？ 对啊， 那我这是第几部？ 第一部， 第一部其实也是这个概 念。那我可能是只看过这一部。 嗯， 第二部你提一下，我看剧情我还记得。 第二部是什么剧情啊？ 第二部里面其实第二部也是走丢， 这个概念、 哦、又走丢了， 走丢这个概念， 孩子那么傻呀、啊、 就是那可能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第一部、 嗯、海底总动员第二部在北美的票房是4亿多，不到5亿，中国内地票房是2亿5千万， 哦， 就是很少了，对吧？ 对。 那么再看更惨的哈，迪士尼动画片在今年来的两部，一部叫《无敌破坏王》， 无敌破坏王二， 第二部一部叫《超人总动员二》 啊， 《超人总动员二》基本上是北美好像非常好，北美我们看到的这个它上映 1.4亿， 你指的是那个什么？你指的是首映的时候 啊、 哦，就是首周末票房就差不多。在接近2亿美元了、 嗯嗯、 但是在中国内地票房呢，最终票房也就3亿5千万， 哎，这个所以差距很大、啊、 然后无敌破坏王二不是你们都叫着要看吗？特别好， 赵亮喜欢呀， 对， 一直在节目里， 对，就是 那个 他就是个破坏王 他说哎，这形象还有点像 无敌破坏王二的票房你们知道吗？在北美的票房，北美的票房是大概 2.5亿吧， 2个多亿美金 啊， 中国内地只有2个多亿人民币， 对，就是那边是2.5亿美金，这边2.7亿人民币， 嗯，所以你就是这个确实它差距很大， 嗯， 所以是不是像你所说的，两边真的会有水土不服？ 是吧？它不是没有先例， 但是好多都是第二部不太火，就是有这么一个魔性的定律，不是说什么续作难出佳片吗？ 啊、 可能就是第一部给大家印象太好了， 嗯、 反而带着特别高的期待去看第二部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 哎，你说的还真是，我们一看啊，刚才我们举的几个例子， 嗯， 凡是带二的都没怎么好， 就有点二了， 都二了、 就 是吧？ 或者说这个第二部在中国市场都没怎么好， 嗯， 你看《海底总动员二》。超人总动员二、 哎、 无敌破坏王二， 对， 是吧， 都不行。 而我们举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疯狂动物城不拍二， 哎，对，他没有二 没有二没有二那部特别火， 哎，其实你 但是 还有一部特别值得怀念的动画片， 嗯， 机器人总动员， 机器人总动员拍了好多部，一部比一部火呀、 啊、哎，对、嗯、就是那你说为什么呢？ 可是机器人总动员在中国内地的票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统计那个所有的票房、 哎、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你提起哇里、 哦、好可爱啊， 哎呀，真的是一个 确实 情怀啊，回忆啊。 但是有你这个公式咱们推导一下， 嗯， 蜘蛛侠平行宇宙这是第一部动画片吗？ 但蜘蛛侠太多部了， 对呀、 啊、真的是 应该还好。 就有那个已经看过的听众有留言的，这个心想事成说，我的天哪，从头到尾全程炸裂，简直要从荧幕上炸出来了， 我的天哪， 就他可能还是就是在说特效做的挺好的、 哎、 这个感觉、嗯、 他说我的天哪的时候人家都说的是那个另外一种语言、 啊、对对对， 说的 Oh my god、啊、说的、 这个啊、二次元啊。 Mask AD 说看过包括之前动画在内的大多数蜘蛛侠， 嗯， 这是真蜘蛛侠迷啊、 嗯、 他说真人版最好的还是第一版，不论是男主女主还是剧情故事都是第一版最好。 对， 您跟我是同样爱好，我们都是托比马奎尔的粉丝啊。然后他也提到了第二个系列，就是超凡蜘蛛侠，他说你看超凡蜘蛛侠被砍掉了，那第三集就已经可以看出品质是不如第一部了嘛。 哎，对， 是吧， 怎么没人提英雄归来这一部呢？ 英雄归来是荷兰弟归来的这部，对吧？ 哎，对对， 就是他加入漫威的这一部， 漫威的这个里边了、 嗯、这个从英雄归来这一部开始啊，是怎么算啊、 嗯、 就算是两家合作， 2017年吧， 叫合作开发。 哎，对对，就从这儿以后就是漫威和索尼、 嗯、 这个亲爹和干爹、这个、 我以为说后妈呢 亲妈和后妈，嗨，这不合适这个啊。 嗯嗯，他们一块拍的，但我觉得可能这个汤姆·赫兰蒂的这个个人形象可能比较讨喜吧，就是这个真的在剧情上没有带给人太多的惊喜、 嗯、因为他夹杂在了这些众多的超级英雄里边， 嗯、 可能就是大家就是你能看出来那个导演试图营造出一种他和钢铁侠之间的那种父辈和子一辈 的，钢铁侠像是他的一个， 像他就是又像他父亲、 嗯、 啊，又像引路人， 他们那边 是 教 师 教父， 哎、 哦哦，这么有点这个意思。 那拿咱这边话不说，就是干爹嘛、哦，是吧？哎，就是说他有点那个意思， 导师， 就是他为什么要处理这样的一种人物关系呢、 嗯、 就有可能要表现索尼和漫威的一种关系、 哦、它的系列感就甚至有人说， 那借您吉言、哎、这回的平行宇宙、 啊、 这个动画片也是两家联合开发， 也是 联 合的、啊、联 合开发。刚才爱唱歌的大个儿说了，期待六个蜘蛛侠团灭坏人啊。糊涂的旁观者说，在美国那边成功，在咱们这边真不好说、 嗯、 可能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没错。 嗯，检验一下，这周末是最好的一个检验的时刻。 啊、等到下周一你的节目里边去总结的时候。 而且季彤是知道的，从下周开始可有不少大片要来。 哎， 我刚才看了一眼这个票房，大概到 目前为止几千万的这个平均宇宙的票房， 嗯， 排在它上头的还有比它更厉害的一部，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 天气 预 报。没想到 他还能爆两下呢。 希望这个周末能够大家找到一部属于自己喜欢的电影。 嗯， 好吧，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我是季彤，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听到的就是那个平行宇宙里边的这首主题歌，叫 Sunflower。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